哦，不错，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五，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今天要和大家聊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在说书之前呢，先来说说这本书的作者。现在很多朋友啊，都想跳槽，都想去创业，都想去找一个符合自己内心愿望的工作，甚至呢是不想干什么，但是也觉得很迷茫等等。而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要推荐的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就和几百位这样的朋友聊过天啊，回答过他们的问题，为他们在下一步做决策提供帮助。与此同时呢，他还把他的经历呢，把他对于我们职业发展的理解写成了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所以说，如果各位朋友正处在事业上升的瓶颈期、迷茫期，可以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可以看看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职场帮帮团现在正式开始。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赵昂。赵昂你好。 香露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呢，也是赵昂的新作，叫做洞见，洞察的洞，见见识的见哈。这本书写到了很多他对于职业生涯的一些理解。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赵昂你总共咨询了多少位啊这种来访者，跟他们有交流有对话？ 啊，这个可能已经都数不过来了哈。 嗯。 原来呢是比较专门有做记录，后来呢因为记录太多了， 嗯， 大概至少有几百位吧。 嗯，几百位啊。嗯、哎呀，几百位，那人家到你这儿都是倒的苦水，这么多苦水往谁倒，往哪倒，最后变成了一本书是吧？ 对对对，其实在这个咨询的过程中啊，我因为咨询的案例足够多，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不断的再去总结规律。 嗯， 我发现说，看上去每个人的问题似乎都不一样，有转型的，有这个跳槽的，还有就是工作生活不平衡的，还有自己不知道要去哪儿的，比较迷茫的。但是我会发现说，当我们慢慢的案例足够多的时候，这种规律也就会出现。 嗯， 我也就发现说，原来有一些底层的逻辑是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之后，去帮助自己的。 嗯，这也就成了这本书的一些构架了。 是，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跟大家来聊一聊《洞见》这本书，由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首先我们得说说一开篇所谈到的一个概念，叫认知升级。现在说到升级，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 消费升级，对吧？打牌升级，认知升级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不断的要考取各种证书，不断的提高我们的学历、学位的水平，还是其他的内容？ 那是一种形式之一吧。我觉得最重要的认知升级是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是要调整的。所以说当一些事情的看法调整了之后，那整个人对于工作的认识，对于职业发展的认识，对于自我的认识，就像是升级了一样。这个时候他的方法会更多，可能性也就会出现。 我在书里看到了这么一句话，叫做更多视角带来更多的认知，同时认知也是对于价值的判断，对于方法的选择。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三句话呢？ 比如说吧，咱们随便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一个职场新人，他去找工作的时候，他应该看重些什么呢？这就是一个认知。不同的人的看重的点不一样，他选择工作不一样，将来的发展可能也会不同。比如有些人他看重的是稳定，那他就想说，那我是不是要去做公务员呢？是不是要做去事业单位啊？有些人他看重的可能就是收入高，这份工作比那个工作能多200块钱。还有一些人呢，他看重的可能就是我这个城市啊，在哪个城市里面会让我更舒服。所有的这些呢都是一些选择，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一个职场新人要看重两点。第一点就是他是否符合你对自己的自我的认知。比如说如果说是有人说追求稳定，但是这个稳定是别人说的好，但是他自己并不觉得，或者说自己很迷茫还不清楚的时候，那是不符合自己的想法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再去选工作的时候还要关注的是自己的价值不断的增值。对吧，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自我的价值增值，而不是说你拿到的工资和收入。因为我们会发现呢，一个人的收入跟行业有关系，跟城市有关系，跟企业也有关系。即便是同样一个人，他的能力没有什么改变，换了一个企业，他的收入可能就会增加了。 对，跟房价也有关系。 对对对， 像他有8套房，能力一点都没变，他的收入咔这几年层层往上涨。 对，所以其实这就是讲到说，跟他对自我的认知有关系，跟他这个自我的价值有关系。这两点如果能把握好了，一个人选工作怎么都不会太差。 好，所以我们这么理解这个认知啊，就是和我们自己有关系，是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也是听从内心声音的这么一个过程。不是说外在要求我们做什么，外在认为我们应该做什么，外在对我们的评价是什么。 因为外在的评价是很容易让人跟风的。那这种跟风呢，比如说我们说炒股吧，别人都说这个今年牛市来了，大家开始去炒。但是呢，如果说一个人对股票本身的本质都不理解的时候，他是跟着去炒，他有可能赚，他有可能赔。所以其实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对于这个理财的真正的一个认识。 所以在后面我就看到你又谈到了一个概念叫认知泡沫。换句话说就是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呗。那于此我们还会付出一些代价。 是。所以认知泡沫就是感觉还不错，但实际上呢等到泡沫走了以后，其实好像一个人什么都没留下来。 那你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吗？ 呀，这样的例子很多呀。就比如说咱们说概念吧，泡沫就是看上去很火的一些概念。比如前些年谈到斜杠青年，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泡沫。我书里面写到这个话题哈，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斜杠青年好，我们呢都希望成为一个斜杠青年，因为这样的话不会让自己的工作感觉很苦逼一样，不会说只做一件事情一直在做。但实际上呢，斜杠青年它是基于一个人专注的做一件事的基础之上，然后不断的再发展出来一个职业，再发展出来一个职业，是慢慢的去延展的。 斜杠青年不是兼职青年。 对，而且斜杠青年他也不是说同时发展的。比如说我今天相中我想那个这个斜杠了，我立刻开拓出来5个方向，我同时去发展，那这个人基本上就废了，他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这是一种认知泡沫，让很多人可能浪费了很多的光阴和精力。 是的。包括你刚才谈到学历，其实对学历呢很多人也是一个错误的那个认知。很多人都固执于说学历很重要，那学历重要吗？确实在很多的职业很多的地方对于很多人来说确实很重要。但是有些人呢，比如说他开始起点真的没那么高，那是不是没有这个学历他就没法发展了呢？他就没法拥有更多财富了呢？其实也不见得。学历只是方式之一。 这个特别像前些年特别流行的那个考证儿， 对对对， 是吧？大家觉得那证儿越多越好，其实这是一种认知的泡沫。用你书里的话来说 的 话， 是 吧？ 是。 我跟大家分享一段书里的文字啊。如果一个人做事情的结果，不管是成是败，都是受制于外界因素，而不是有意识为之，对待结果没有理性分析，而是被情绪左右，那么不管看上去多么光鲜或者成功，中间一定有认知泡沫。昨天我们的节目是不聊创业，大家还记得吧？正好请到了一位创业者，他曾经经历过 O2O 最辉煌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他办公室啊，在北京租1000多平米，在上海租1000多平米，现在呢是100多平米。所以，刚才你那句话我看完之后也特别有同感，叫不管看上去多么光鲜或者是成功，中间一定有认知泡沫。工作其实也包含创业啊。好，那其实这种认知升级也好，或者是去打破我们心中的这种认知的泡沫也好，可能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代价的。或许通过这些代价我们能够更加的清楚，但可能也有些人他需要别人来点破，一语点破梦中人啊。有机会呢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书。当然也有些人呢他会很主动的要去改变，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聊另外一个话题，叫如何创造人生的拐点。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听众朋友，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拐点吧。这拐点这词儿啊，老看到哈，用在这个经济领域比较的多，是吧？什么股票啦、房地产市场啦等等。那我们人生的拐点其实也挺多的，比如说有的人他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此啊出现了一些转折，比如说他的工作、他的公司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此呢也改变了他日后的人生走向。但是我们如果在前面加2个字的话，这完全又不一样了，叫创造。也就是这个拐点不是外界带来的，而是我们自己主动让它拐的。 对对对。 啊，照你啊，要谈到这个创造拐点，要夺回人生的掌控权，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想法？ 这一点呢，其实就像您刚才讲到一样哈，我倒认为说，很多人谈到拐点的时候，他们只是谈的转折点，也就是说自然而然会发生的，比如说上学，上哪个大学，这是一个转折点，对吧？然后呢，比如说有些人上的大学不同，专业不同，可能将来职业发展走向会不同，还有比如说大学毕业了，然后呢，进到了不同的企业，不同的组织里面，可能发展又会不同。包括结婚啊，这个找不同的对象，那可能也会不一样。生孩子，有人会认为说这些都是拐点，其实我认为这不是。我认为这是这个，如果说一个人在无意识的时候会发生的，它其实是被外界所影响而发生的，那只叫转折点。 这阶段性的， 阶段性的 一个变化。 对，他，而且他比如说他自己不知道说为什么要学这个啊，也不知道说将来这份职业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什么，这是没有规划的意识，叫转折点。而我讲的这个拐点呢，或者叫拐角啊，是一种创造出来的呢。首先是他有意识而为之。我就清晰的知道我要去做这个事儿，是我的主动意识去做的。比如说，我们要选一份职业，哪怕这份职业说这个别人都认为不太好，但是我因为我很喜欢，我就一定要做这份职业。再比如说，有些职业我们很清楚的选择，是因为它会跟我的梦想会有链接。因为做这份职业呢，会让我的在这方面的能力提升，这也是主动创造出来的。所以当我们主动去创造一些，这个我认为是拐角，因为那个拐角会逐渐的接近于我们内心的一些想法。 当然，也可能往上，也可能往下，也可能方向还是没变化啊。 是的， 刚才谈到的是一个出发点的问题，就是谁是主动，谁是被动的问题。接下来还有如何创造的问题，是吧？刚才是谁来制造，是吧？好，应该是我们自己来决定自己的职业发展。那怎么来办呢？后续决定是做了，总还要有时机、方法或者是其他的内容吧。 其实说到这个拐点说创造的时候，首先是一个主动意识。那这个主动意识就决定了后面的行为。 好， 比如说有人说我想创业，那为什么想创业呢？创业成功跟失败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有人觉得说我通过创业让自己去训练，在年轻的时候我去迎接更多的挑战啊，去尝试跟体验不同的人生，哎，那这就是他的主动意识。那这种主动意识在后面去创业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经常讲叫初心，那他就不离初心，会不断去做这种事儿，啊，所以他这个就会不一样。再比如说，有人选择这个工作的时候，在跳槽的时候，他知道说，我要选择下一次跳槽的那个机会在哪儿。有人可能觉得说，那只要多给我钱我就去了。但是有人会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找这种工作内容的这种职位。 在书里面赵安也谈到了很多来访者的案例哈。这本书案例特别多哈。确实也能够感觉到他确实在写这本书之前哈，做了很多这样的实践的工作哈。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两个这方面的故事吗？ 这个呢，我觉得其实所有就是所有能够在职业生涯发展上越来越走得越好的人，其实都是能够很好的创造和把握自己职业生涯拐角的人，无一例外。可能时间有长有短，有些人特别着急呢，就希望尽快见到效果，而真实的情况发生呢，一定会有那么一段时间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来找我做咨询的呢，这位女士呢，她是一个博士，医学博士，但是呢，她特别不喜欢自己的这个专业跟职业，因为她不喜欢数据，不喜欢这种矮板的，因为医学博士她要做很多数据分析，医学的研究，她喜欢跟人去打交道。于是她就觉得说，我怎么去让自己创造我自己的不同的人生？那30岁哈，那觉得说我的这个职业生涯还有好几十年呢，如果只是做这样的事儿呢，我会觉得会很痛苦。那然后呢，她就来找我做咨询了。我说她在创造拐角呢，是因为她来找我做咨询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给自己创造拐角了。当时我的咨询档期很满，根本就没时间，他呢就经过我的助理说非要争取一个跟我通话10分钟的机会，然后通话的时候呢，他就不断的去游说我说你一定要给我做个咨询，然后我特别痛苦，你一定要救救我啊，就这种感受。然后呢，确实在这个咨询过程中呢，他发现说，哦，原来我的兴趣应该在哪儿，我的能力该怎么去调整。虽然在咨询结束的时候不可能有一个结果说我一定要去哪儿，但是他也很清楚的知道我下一步要干啥。所以他在后边，在咨询结束之后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去做探索，寻找这种机会。后来他真的是在1年之内成功的转型了，转到了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而心理方面的呢，他更贴近于人，他直接去做心理咨询。这就是特别符合他兴趣，符合他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这就是主动的创造。 在这个创造当中，可能我们要经历蜕变的痛苦。可能要经历等待的煎熬。当然，如果遇到贵人的指导，信心就会完全不太一样哈。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中什么梦才张开翅膀，风却变成梦，习惯伤痛能不能算收获，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周五好读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呢叫做洞见。各位朋友，如果您正处在事业的低潮期，如果您正打算做事业的转型，在抉择上面遇到了一些问题， 可以找到这本书来看一看，或许从书里一个又一个的案例当中能够看到您的身影。我们今天嘉宾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赵昂，下面我们请赵昂来讲一个叫做四坤的朋友的例子哈。他姓四吗？ 不姓四，他在这个 寺庙的寺， 对，四坤，四坤是他的名字， 嗯， 然后他姓王啊、 哦， 然后呢，这个在江湖上他称四坤老西 啊、嗯。好，那我们有请赵安来讲讲这位四坤老西的故事 啊。为什么叫四坤老西呢？因为他是福建人， 嗯， 所以他现在在做的事情是做演讲方面的培训， 演讲培训， 对，演讲要求普通话很好啊， 嗯， 他其实最开始跟大家讲的时候呢，因为普通话发音不准，就说四坤老西、嗯、然后以此来后来是自嘲 啊、哦，就是老师在福建人那儿就读成了老西 啊、哦，对对对对， 那他是怎么走上这一条道路的呢？ 啊，这个很有意思哈。其实四坤最开始的经历跟很多人都很像，而且呢，甚至比很多人都更痛苦。 嗯， 他在最开始的时候，他这个选的专业不是他喜欢的，大学几年呢，他的成绩可能是最低的，然后补考科目是最多的。 哦、 然后呢，大学期间上的很煎熬，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呢，因为他是学这个医学相关的，他就做了医药销售。 啊、 而在做医药销售的过程中，他业绩是最不好的， 嗯、 也可以说他在前面的职场几年是备受折磨和煎熬，一点都看不出他有任何的这个将来职业发展好的这种迹象。 换句话说，就是普通话也不好，业务也不好，成绩也不好 啊， 但是长得帅是吗？ 也还可以吧。 啊、哦，长得也不太好。 我觉得现在怎么看都帅啊，但当时他可能都 就太普通了。 对对对对，就很普通的一个、哦、一个先生哈，就是他、 嗯、 我们俩是好朋友， 嗯， 就调侃他说他也不帅哈，但实际上一个这个事儿呢，他自己已经顾及不到说他自己的形象啊、 嗯、 或者各方面的问题，当时陷入了一个严重自卑的状态， 嗯， 所以这是当时他的一个情况。 我看他还抑郁过哈、 啊，抑郁过啊、 嗯， 这个他都不用讳言，他跟我讲，当时真的是在医学上诊断出来是有抑郁的症状的。 嗯，是，确实，要是受这么多打击的话，很难没有抑郁的情绪，是吧？ 对对对， 我们且不说这个疾病那一块， 对对对， 就以他上学为例，我看你书里写，就是有一科目他是唯一一个补考的考生，监考老师都没办法了，拿他。 对对对对对，他不断的补考，因为在大学里面他那个专业不是他喜欢的， 嗯， 也跟其他有关系吧。我想不是自己喜欢的，也是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嗯， 但是他确实那个状态不好，跟成绩什么都有很大关系。 那他怎么逆袭呢？ 啊，他逆袭呢，其实我们讲叫精神撬棒啊，这很有意思啊。他在有一次，也就是他后来也结婚呐、啊，生孩子，在他生孩子那个时候那一刻，他第一次看他女儿的那一刻， 嗯， 就忽然被他女儿给激发了，说想到说我要做父亲，我做父亲，我做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呢？ 嗯， 那我不能做一个一无是处的父亲， 嗯， 我不能做一个就是还继续啃老的一个父亲， 嗯， 我不能做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的父亲。所以在那一刻，他就这个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发愤图强，我一定要这个崛起啊，我要做好。所以那是一个契机。那在之后呢，其实他就开始就是有不一样的人生轨迹了。 嗯， 那其实这一点我也想跟大家去分享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被过去以往的过去那种表现所限制跟束缚。 嗯， 比如说有人说我这个学历不高、 嗯、 我的能力不强，我过去没有太光彩的事迹，甚至有人说我长得不好，家庭出身没那么好、 嗯、 那背景没有，资源没有，那并不能限制说一个人他将来的发展就不好。 是，我在书里也看到这么一句话，叫做从我要成为谁和我要什么出发，而不是我曾经是谁我有什么出发，就是要看未来、 嗯、 而不是看现在和以前、 嗯、 是吧？ 对对对，这其实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思维模式，这也是一种认知了、 嗯、 因为在做咨询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有人讲，坐下来就是抱怨，就像你刚才讲的倒苦水一样，说怎么都不好，你看我能力也不行，长得又不好，是吧？学历也不高，这个父母又不是这个有钱人， 有钱 啊，就我也没有什么资源，没有什么背景，当抱怨这些的时候，他其实是不可能好的，就是不可能有未来什么发展的、 嗯、 但是如果一个人就像思坤一样，他在那个时候那一刻他认为说自己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 嗯、 要给家庭带来财富和快乐和成功的人，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生转变了。 这种转变听起来好像很悬哈。他女儿好像一个天使一样给他点拨了一下，然后他就头顶光环，然后就出去拼搏，然后就成功了。没有那么简单吧？ 当然不简单，后边他遇到了很多的挫折。 嗯， 只是在那个时候，他立下志向说我要改变，但是改变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需要做很多的，比如说开始做探索了。 嗯， 他想说，那我到底适合什么呢？这个时候呢，正好这就是机缘了。 嗯， 别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些演讲的组织，他开始去参与。哎，觉得说，哎，这个还不错，可能会符合我的兴趣。当然除了演讲之外，当时他也尝试了很多其他的，只是演讲这个呢正好符合他的想法。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在探索的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嗯， 我们讲思坤这个案例呢特别符合我们一般人的努力的过程。 是。 在这个过程中呢，一个人必须要探索，而且人应该有意识说把探索当作自己职业发展当中的一个必经之路。 嗯， 那探索的时候呢，就一定会面临情况是探索的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 嗯， 而有的喜欢呢可能还不一定擅长，他需要不断的去努力。 嗯， 那思坤呢，我们讲到这个梳理成功人士的案例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做了很多咨询也都是这样探索过来的。 嗯， 那在遇到演讲的时候，他觉得说演讲不错呀，那我就开始去训练。 嗯， 这个时候他比别人他比别人花了更多的功夫，不断的尝试跟演练。 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没有一点演讲基础的人。 是的。 也是机缘巧合接触到了这个领域。 嗯。 但是他有兴趣。 对，普通话都不好的情况下。 是的。 然后呢，他自己找了一个场地， 嗯， 摆了一个椅子，对着这个空椅子不断的去讲。 啊。I have a dream! 好，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朋友们稍后见，我们继续来听思坤的例子，一起来分享这本《洞见》。 面对而不慌，有你在我身旁，有你给我力量，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你的眼神充满爱和光，让我不畏惧明天黑暗。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 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再来看周六和周日的天气，周六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周日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他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他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他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如果把阅读比作给我们职场人充电的话，我更愿意把它比作我们的一个旅伴。充电总有点那么被动的感觉，而一个无话不谈的旅伴会让我们觉得心不累啊。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为大家推荐的书呢，就是他的作品，叫《洞见》，嘉宾是赵昂。赵昂您好。 哎，向龙你好。 那刚才赵昂说到了一半啊，他的一个朋友也是书里的一个例子，叫思坤老西的故事啊。那他没有演讲的基础，很喜欢演讲。这个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很多这样的人，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我比如说我不会踢球，我很喜欢踢球，我想踢进世界杯，是吧，我也苦练，是吧，但我可能练不出来，因为我已经这么大了，是吧，世界杯那儿他也不要我这样的人了。所以一会儿我们分析完他的例子之后呢，还来看，得看一看这样的例子有没有可复制性哈。 是的。 上半段赵昂说到他呢对着空椅子练演讲，把他们当成潜在的观众，是吧，听众。那他练出来了吗？ 其实那个场景他跟我描述的时候让我特别感动。他说第一个他找不来人去听，是吧，第二个呢他还要背着他的父母，因为他父母不知道他做这事儿，因为知道的话可能会打击他，说你有什么可讲的呀，你做这个能当饭吃啊，所以他就自己找一个地方摆了一些空椅子对着他们去讲。 那讲什么呢？ 各种主题啊，就是训练自己的演讲。 各种主题。 各种类主题。因为他还担心我面对那么多人我去讲的时候会有这个恐惧啊，会有这个不敢去说话呀、会有紧张啊。他在不断的训练当中，他把这种慢慢的一点一点给克服掉。后来呢他还有就是当开始面对空椅子可以讲的时候，他邀请他的同学朋友去听。让他们给他提建议，请他们过来，我听我讲，听完我讲话请你们吃饭。然后呢大家都会过来，然后呢听完以后给他提建议，他就是不断不断的这样去训练。才有了慢慢他在这个演讲方面的一些小的成绩。 完全自学吗？ 什么完全自觉？ 就是完全靠自己，自己练吗？ 是的，是的，是 完别人帮 他，没有。还有，他也通过广泛的学习，比如说在网上搜视频呐、音频呐、包括他很这个崇拜的一个演讲者，他就不断的听他的音频、以至于后面其他人在听他的，就觉得说，哎，你们两个人的风格是一样的，就大量的模仿。 他这个演讲，我可以理解，不是说笑话，不是那个说段子。脱口秀不是那种是吧？ 那不完全是那样的， 不完全是那样， 他都有，就是演讲沟通一些主题的这个演讲。 好，那一般我们听到一些人演讲，他可能他的背景比较的丰富、是吧？他做过很多事，有的呢比较成功、有的呢难度很大、啊，他敢于挑战、有励志的呀，有这种成功经验分享啊、等等。那他刚才您说的那些经历，他好像没有太多。成功的这种经历，那他去演讲，别人为什么要听呢？ 这是有意思的事儿哈，就是，每个人刚开始进入职场或者刚开始选择一条路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包括我做咨询也是这样子，有人做培训师也是这样子，有人去做管理者也是这样子，那怎么办呢？其实，这就是在职业生涯当中需要的一个认知跟理念，就是要给自己创造或者自己书写自己的简历。所以他用了什么方式给自己书写简历呢？他就在一个组织当中不断的去 PK， 不断的去参加比赛，然后慢慢的让自己的比赛成绩越来越好，直到有一天他成了整个中国区的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冠军。这个时候他就说，你看我是演讲比赛的冠军。就是他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资历去跟别人去讲了，所以这种资历就是慢慢起来的，他不是就是刚开始因为我有了这些资历，所以我才能跟别人讲。 他是先在家练习，然后呢打比赛，通过比赛获得一些社会评价之后，那他怎么挣钱？ 然后这个时候就好办了，当他开始去讲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的因为很多人知道了，一些企业也愿意请他，说那你来给我们做一些分享吧，开始全是免费的，然后分享，他们每一次免费的分享都非常认真的准备，所以说他在跟大家讲如何做演讲，我想很多企业都需要的哈，包括员工啊，包括领导者呀、管理者呀，怎么去做演讲，怎么去做发言，然后呢不断一次一次的发现说，诶，讲得很好，就相互推荐，推荐来推荐去呢，他开始可以收费了，那开始可能一天几百块钱，慢慢的就开始几千几万，这个慢慢这个价格就上来了，因为他创造足够多的价值了。 好，那这个时候他有没有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还是把这个当成一个挣钱的方式？ 那这时候让我很感动的一个地方，他的方向就是，他觉得说每个人都是需要掌握演讲和沟通的能力，于是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愿景，他就自己慢慢开公司，开公司呢，他希望更多的去培养这些人，包括他也想说，如果有一天能够把演讲这门课开到大学里面，成大学的一个必修课，那就更好了，所以他一直在为这个事儿去做努力。 好，我看到书里你特别谈到了他的一个观点啊，叫做演讲不是成功学，不是老讲成功学。这个我认为很对啊，很赞同。演讲其实它是一种公众沟通的一种方式，而不仅仅都是讲怎么成功的， 或者说打鸡血那种。对， 就是这样啊。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说，每个人都需要一点点演讲方面的培训。 是的。 好，那回到我刚才记得那个扣啊，就是他这种例子有可复制性吗？普通人的自我超越和逆袭能够从他这块找到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吗？ 这里面有好多启发哈，刚才我们也分析到了，就是第一个，首先呢，一个人是有一个探索的过程，这个探索的过程是在成功和发展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探索的过程中不用太着急，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知道自己定位什么，就要不断去尝试，甚至于有人说叫试错，我更愿意说是尝试，没有错的这个标准。但你每次去尝试的时候，都接近自己的梦想，就是更近那一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第二个呢，当你开始尝试到说有些可能是符合我们想法的，就一定要全力以赴去学习、去练习。而这个过程呢，也是必不可少的。很多人都浅尝辄止，都觉得有困难，都不愿意去做刻意的练习的时候，他是没办法成功的。因为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是会为你的能力和价值买单，而不会为你的想法去买单。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就是让支持一个人持续走下去的更多的是愿景，是而不是说你简单的说我要挣多少钱，而是说他有一个超出这种收入背后的一个更大的愿景。 是。再补充一个细节啊，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坚持，确实有的时候得下本儿，同时呢还需要忍受一些可能大家的不理解。他在外头单独租了套房子， 嗯， 是吧？ 是的。 然后呢在那儿偷偷练，晚上还不回家，找一理由。 嗯， 你说这要被老婆发现了，在外租一房子，哎呀，我都不敢想象这事儿，我都干不出来呀。 租一房子完了呢，他自己买的桌椅， 对呀、啊， 然后就在那儿讲，讲完了累了，完了 还得有床吧？哎呀，听众朋友，您能做到吗？啊，其实真的是就怕有心人啊，就怕有心人。是但是实话实说，他这种职业的转型的成本还真是不小。书里专门也有一部分谈到这个转型的成本。有一个小姑娘啊，没事儿，有事儿都跟赵昂打电话啊。这也是她的一位来访者，她原来好像是在媒体工作，但是特别喜欢做什么服装陈列这块的工作。然后呢，跟你那儿咨询也咨询完了，然后呢，在这个求职的市场当中去找，老碰壁。 嗯， 在家一开始还行，时间长了就快疯了。是吧，就扛不住了，然后呢再去投简历还是碰壁，最后就崩溃了。 嗯 嗯，我们请赵昂来说说他后来怎么样了。 对，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都很理解哈，在探索的过程中也好，在去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也好，坚持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儿。 嗯， 坚持什么呢？就是其实是坚持让自己的能力能兑换出来价值，这是一个坚持。另外一个呢，坚持让自己的价值能够被别人看到，这个过程都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嗯， 比如说咱们说到这个案例呢，他是好几年前的一个找我做咨询的人了。那他最开始呢，他是在媒体工作，但是媒体的工作呢，他做的工作他不喜欢，但是他特别喜欢的是一些跟美相关的，比如说服装陈列。但是服装陈列呢，这个职业呢，很多人是从销售开始做起的。 服装陈列是指一个一个的门店，这衣服怎么摆怎么搭配，是这个工作？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它跟销售有关系、哦、因为怎么摆呢，它直接影响这个客户啊去买哪件衣服啊，所以跟这个也有关系。但是它也有美的这个审美在里面，也有销售的心理在里面，所以他特别想做这个事儿。 嗯， 所以他开始呢，我们做了咨询以后呢，他也坚定说我要去做。但是做完咨询以后呢，他在去尝试行动的过程中，他一定会碰壁吧。他碰壁的时候，他又觉得特别受挫。他也不是总打电话哈，两次电话。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呢，就是就哭了哈，就说呢，赵老师，我觉得特别难，因为我这个找好多公司，别人都不要我，说一个是年龄大了，另外一个是我没有销售的经验，其实所谓的年龄大也就刚30岁啊，不到那个30岁呢，说的都是小姑娘们在做这个事儿，然后呢，说你有没有销售的经验，那我们不需要你，这一次两次 投递这个职位叫。服装陈列有这么一个职位，他直接 去投递，有的 然后被拒是吧？ 啊，是有的。但是这些职位呢，就是这个真的是，如果专设这种职位的公司呢，还不是太多，都是大品牌的公司。 嗯， 一般的品牌公司呢，就是直接销售就干了。 嗯 啊，所以他有就是岗位可能没那么多。 嗯， 所以这是他遇到的情况，就是好到处碰壁，他就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比如说，那赵老师，你看我是不是没有办法了啊？这我也特别理解，因为一个人在这个无业状态的时候，没有工作做的时候，他就会想很多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事儿。 嗯， 所以那我每次我会跟他讲说，我说那你之前面试过哪些？那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给你的反馈是什么？你可以从哪儿开始？所以他在后面就调整了自己的目标。他说，那我不一定非要去做这个服装陈列师，如果说能有销售的岗位，我也可以开始。后来呢，他确实是这么干，就是这么去做起来的。开始呢，就是从这个做服装销售，然后别人跟他说，如果说3个月你做好了，就可以做服装陈列。那他的情况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转成了服装陈列，因为他销售做得很好。 哦， 嗯， 所以他要找到一条捷径，这个捷径有可能要走更长一点的路。 啊、对, 对对对， 而不是直接到那个岗位上。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很多都是这样的，因为就像你刚才讲到一样，他就像做演讲也是这样的，做所有的职业都是这样的，因为你之前没有相关的经验，也没有经历，该怎么办呢？ 嗯， 只能慢慢的去接近他，向别人证明你有这方面的价值。 哎，所以职业转型的成本，您愿意付出吗 ？To earn my stripes, I'd have to pay and bear my soul. Life was a party to be thrown, but that was a million years ago. When I walk around all of the streets, 这首歌来自阿黛尔，叫做很久以前 Million Years Ago。每个人心里都有很多的梦想，年轻的心呢也是不受束缚的，在内心我们必须告诉自己，我们必须要承受那些成长所带来的痛苦、荣耀、牺牲和责任。我们继续来聊张昂的这本书啊，《洞见》。下面我们来聊贵人啊，我觉得看到这一章我蛮愿意看的，可惜它放在后面，对吧？当然自己才是自己的贵人啊，我们可以理解啊。但是在职场当中呢，我们身边肯定也会碰到一些好的同事、朋友、领导啊等等，或者是一些跟我们擦肩而过的贵人啊。怎么才能发现我们身边的贵人？你有没有一些方法？ 这首先也说到认知哈，我一直在讲强调这个认知， 定义一下是吧？ 啊，对对对，就是首先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贵人？ 嗯， 如果我们只是期待说，忽然有一天碰到一个贵人，他们能帮我们铺好所有的路，提供所有的可能性的机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的话，那我想首先对贵人的认识就错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贵人，还觉得说抱怨自己的命运太差。 嗯。 那贵人是什么呢？贵人其实是也是我们可以主动去遇见的。 嗯， 那主动遇见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理解说贵人他具备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比如说贵人肯定是对我们是认可的，如果只是期待说他像那个施舍给我们一些机会一样，不是真正的认可，那不是叫真正的贵人。 嗯， 那只是碰巧了，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这些贵人一定是雪中送炭的。所谓雪中送炭，就是他能够发现我们别人发现不了的价值，提供给我们可以施展我们价值的这种机会，这样的人叫贵人。 嗯， 所以但这样的贵人我们理解了以后呢，就可以创造机会。比如说那在别人认可我们自己之前，我们对自己是不是认可？如果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话，我们见到什么人我们都在抱怨自己，都在自卑的话，那我们也不可能会让别人发现我们自己的优点， 还自我欺骗，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对对对，所以这是第一步，就是自己得先认可自己。 是 认可自己之后呢，然后呢就第二步就是给自己创造机会， 接近贵人 啊，去展示自己。 嗯， 所以展示的机会多了呢，自然贵人就会出现。 嗯啊，你说这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水到渠成的过程。 对对对， 但前面就是你要积蓄自己的能量才行。 是的是的。 嗯， 比如说在聚会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就是你如果说总是默不发声，你等着别人来问你，我觉得这种首先这种贵人的机会就几率就降低了。你有没有说在聚会的时候同学朋友是吧，那你有没有跟别人讲讲你在做的是什么，你对什么东西更感兴趣，你的更擅长的是什么。有如果说能够让别人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那别人可能会正好说，哎，那我需要你这种技能啊，然后我有一个朋友需要什么工作呀，哎，你能不能跟其他人去创业呀，这种机会可能就出现了。 嗯，是，其实也谈不上什么贵人，有可能是对方给了你一个机会的人，但是你抓住了，嗯，这事儿做好了，嗯，他就是你的贵人。 是的是的是的。 你没有抓住的话呢，那换句话说人家也就是随便一说，对吧？ 嗯， 人家也就是这么一个介绍而已。 嗯， 可能人家并没有在你身上用多少心，他就是你身边的一个普通人。 嗯，啊，嗯， 所以人是不是你的贵人在于你自己怎么来准备和怎么来抓住机会啊。反正我个人的体验就是，如果你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然后自己学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有些什么样的体验，有些什么样的思考，只要你有新的内容，有新的进步，在秉持一个开放的心态，这些东西一定会嫁接到别的领域，只不过呢就是时间长短而已。 嗯， 啊，真的，哪怕你最近打一个游戏打得很好，你都有这样的机会运用到你现在的工作当中。以我为例啊，或者说你最近有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啊，你在地方玩很好，或者说甚至你在一个地方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你都有可能转化成你工作当中的一些素材，一些你想到的选题等等。 嗯， 如果这个时候呢再有人说，哎，我们正好想做这么一个节目，那不就一拍即合了吗？ 嗯嗯嗯。 所以我再加一点，就是